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6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无杂品第75-2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如想、如像、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无取蕴中，如实了之，如梦乃至如化，无蕴，无实相矣。发起勇猛，身心精进。是菩萨摩诃萨，发起勇猛，身精进故，引发殊胜，迅疾神通，能往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亲近如来，应证等觉，以无量种上妙供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与诸佛所种诸善根利益安乐诸有情类亦能严净种种佛土是菩萨摩诃萨由身精进成熟有情随其所宜以三乘法方便安利各令究竟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由身精进能速圆满无相精进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发起勇猛心精进故引发诸圣无漏道之所摄圣道圆满精进波罗蜜多于中俱能摄诸善法为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若苦即灭道圣地若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即喜地乃至法云地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若无眼六神通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若无往施法恒住舍性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由心精进诸相随好皆得圆满放大光明照无边界由心精进即圆满故便能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具32相令3000界6种变动其中有情蒙光照处独思变动闻正法音随其所应与三乘道得不退转各得究竟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圆满精进波罗蜜多由此精进波罗蜜多 多有所作。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精进波罗蜜多，速能圆满一切佛法，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无取运中，圆满净律波罗蜜多。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乃至如化无取运中，圆满净律波罗蜜多，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如梦乃至如化无运，无实相已，入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入慈无量乃至舍无量，入空无边处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修空无相无愿三摩地，修如电三摩地，修金刚玉三摩地，修圣正三摩地，住金刚玉三摩地中，除如来定，与余所有若共二乘，若余圣定，一切能入具足安住。然与如是净律无量无色定等不生畏着，亦不胆着彼所得果。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净律无量无色定等即一切法皆同无相，无性为性，不应无相，未着无相，不应无性，未着无性，无未着故，终不随顺净律无量无色定等势力而生色无色界。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一切界都无所得，与能入定即所入定，由此入定，为此入定，亦无所得。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所得故，速能圆满无相净律波罗蜜多。由此净律波罗蜜多超诸声闻及独觉地。具受善现白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云何圆满无相净律波罗蜜多超诸声闻及独觉地？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善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便能圆满无相净律波罗蜜多超诸声闻及独觉地。是菩萨摩诃萨住诸空中，与一切法都无所得，不见有法离诸空者。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中，不得欲留果乃至不得独觉菩提，亦复不得诸菩萨行即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诸空亦皆空故，是菩萨摩诃萨由住此空超诸声闻独觉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以何为生？以何为离生？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 一，一切有所得为生，以一切无所得为离生。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以何为有所得？以何为无所得？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为有所得。为菩萨摩诃萨以色受想行识为有所得。以眼处乃至意处为有所得，以色处乃至法处为有所得，以眼界乃至意界为有所得，以色界乃至法界为有所得，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为有所得，以眼处乃至意处为有所得，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为有所得，以地界乃至识界为有所得，以因缘乃至增上缘为有所得，以无明乃至老死为有所得，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为有所得，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为有所得，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为有所得，以苦集灭道圣地为有所得，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为有所得，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为有所得，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为有所得，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为有所得，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为有所得，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为有所得，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为有所得，以五眼六神通为有所得，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为有所得，以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为有所得，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为有所得，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为有所得，以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为有所得，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为有所得，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为有所得，以一切智智为有所得。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种种法门为有所得，即有所得说明为生。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无形无德无说无事为无所得，为诸菩萨摩诃萨以色受想行识无形无德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色自性乃至识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眼处乃至意处无形无德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眼处自性乃至意处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色处乃至法处无形无德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色处自性乃至法处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眼界乃至意界无形无德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 眼见自性，乃至意见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色界乃至法界，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色界自性乃至法界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眼识界自性乃至意识界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眼处乃至意处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眼处自性乃至意处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地界乃至十界，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地界自性乃至十界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因缘乃至增上缘，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因缘自性乃至增上缘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无明乃至老死，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无明自性乃至老死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布施波罗蜜多自性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内空自性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真如自性乃至不思议界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苦集灭道圣地，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苦集灭道圣地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四念住自性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八解脱自性 乃至十遍处之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净观地自性乃至如来地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极喜地自性乃至法云地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五眼六神通，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五眼六神通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如来实力自性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欲留果自性乃至独觉菩提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诸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智智，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一切智智自性，皆不可行得说是故。善显，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种种法门，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即无所得，说明离生。诸菩萨摩诃萨，正入正性离生未已，圆满一切境虑解脱，等持等智，尚不随定势力而生，况随贪嗔痴等烦恼。若随烦恼势力而生，无有是处。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中，造作诸业，由业势力流转诸趣，亦无是处。是菩萨摩诃萨虽住如幻诸行具中，作诸有情如实扰仪而不得幻，即诸有情。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事 无所得时，诚属有情，严净佛土，常无懈废。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速能圆满无相净律波罗蜜多。由此净律波罗蜜多速圆满故，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如是法轮名无所得，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如想如像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无取运中，圆满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诸法性相，一切如梦乃至如化，便能圆满无相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诸法性相，一切如梦乃至如幻？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梦，不见见梦者，不闻想，不见闻想者，不见相，不见见相者，不见光影，不见见光影者，不见阳焰，不见见阳焰者，不见幻，不见见幻者，不见化，不见见化者。所以者何？梦乃至化，皆是愚夫一生颠倒之所执着。诸阿罗汉、独觉、菩萨、摩诃萨众及诸如来应证等觉，皆不见梦。不见见梦者，乃至不见化、不见见化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性为性，非成非实，无相无为，非实有性，与涅槃等。若一切法无性为性，广说乃至与涅槃等，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其有性相、成相、实相、有相、有为、有实性相，若起此想，无有实处。所以者何？若一切法有少自性，有成有实，有相有为，有实性可得者，则所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非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着色乃至识，不着眼处乃至意处，不着色处乃至法处，不着眼界乃至意界，不着色界乃至法界，不着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着眼处乃至意处，不着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着地界乃至识界，不着因缘乃至增上缘，不着从缘所生诸法，不着无明乃至老死，不着欲界、色界、无色界，不着一切境律、解脱、等持、等智，不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智，不着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着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着苦集灭道圣地，不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着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着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着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不着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着五眼六神通， 不着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着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不着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着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不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着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如是等一切法门，由不着故，便能圆满菩萨初地乃至实地，而于其中不生贪着，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得初地乃至实地能所圆满，云何于中而起贪着？是菩萨摩诃萨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不得深般若波罗蜜多，由不得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亦不得一切法。是菩萨摩诃萨虽观般若波罗蜜多，摄一切法，而与诸法都无所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皆无二无二处，何以故？一切法性不可分别，说为真如，说为法界，说为实际，诸法无杂无差别故。据说善现白言世尊，若一切法其性无杂无差别者，云何可说是善是非善？是有迹是无迹，是有漏是无漏，是世间是出世间，是有为是无为，有如是等差别法门，不告善性。于云何？一切法实性中有法可说是善是非善，是有迹是无迹，是有漏是无漏，是世间是出世间，是有为是无为，是欲留果，是依来果，是不还果，是阿罗汉果，是独觉菩提，是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佛。善现对曰：佛也，世尊。佛告善现：由是因缘，当知一切法无杂无差别，无相无生，无灭无碍，无说无是。善现当知，我本修学菩萨道时，于法自性都无所得，为不得色受想行识，不得眼处乃至意处，不得色处乃至法处，不得眼界乃至意界，不得色界乃至法界，不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得眼处乃至意处，不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得地界乃至实界，不得因缘乃至增上缘，不得从缘所生诸法，不得无明乃至老死，不得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得善非善，不得有迹无迹，不得有漏无漏，不得世间出世间，不得有为无为，不得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得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不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得苦集灭道圣地，不得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不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得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得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不得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得五眼六神通，不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得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不得无妄施法恒诸舍性， 不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得欲流果，乃至独觉菩提。不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常应善学诸法自性。若能善学诸法自性，则能善尽大菩提道，亦能圆满诸菩萨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以三乘法方便调伏诸有情众，令于三有不复轮回，证得涅槃究竟安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以无相而为方便，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第二分，众德相品第76之一。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无不如梦、如想、如像、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都无实事，无性为性，自相皆空，云何可立？是善，是非善，是有迹，是无迹，是有漏，是无漏，是世间，是出世间，是有为，是无为。如是乃至是欲流果，是能证得欲流果法，是依来果，是能证得依来果法，是不还果，是能证得不还果法，是阿罗汉果，是能证得阿罗汉果法，是独觉菩提，是能证得独觉菩提法，是诸菩萨摩诃萨地，是能证得菩萨摩诃萨地法，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能证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法也。佛告善现：世间愚夫无闻一生，于梦得梦，得见梦者，如是乃至；于化得化，得见化者，如是愚夫无闻一生，得梦乃至得化等矣。颠倒执着，或造不善身与意行，或复造善身与意行，或造无忌身与意行，或造非福身与意行，或复造福身与意行，或造不动身与意行，由诸行故，往来生死，轮转无穷。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两种空观察诸法。何谓二空？一毕竟空，二无际空。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两种空中，为诸有情宣说正法，为作誓言：汝等应知，色是空，离我我所；受想行识是空，离我我所；眼处是空，离我我所；耳鼻舌身意处是空，离我我所；色处是空，离我我所；声香味触法处是空，离我我所；眼界是空，离我我所；耳鼻舌身意界是空，离我我所；色界是空，离我我所；声香味触法界是空，离我我所；眼识界是空，离我我所；耳鼻舌身意识界是空，离我我所；眼处是空，离我我所；耳鼻舌身意处是空，离我我所。 演出委员所声助手是空，离我我所；耳鼻舌身意处委员所声助手是空，离我我所；地界是空，离我我所；水火风空世界是空，离我我所；因缘是空，离我我所；等无间缘是空，离我我所；所缘缘是空，离我我所；增上缘是空，离我我所；从缘所生诸法是空，离我我所；无明是空，离我我所；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是空，离我我所；善法是空，离我我所；非善法是空，离我我所；有记法是空，离我我所；无记法是空，离我我所；有漏法是空，离我我所；无漏法是空，离我我所；世间法是空，离我我所；出世间法是空，离我我所；有为法是空，离我我所；无为法是空，离我我所；不施波罗蜜多时，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时空，离我我所；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空，离我我所；真如，乃至不碎界是空，离我我所；苦集灭道圣地是空，离我我所；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是空，离我我所；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是空，离我我所；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是空，离我我所；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是空，离我我所；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是空，离我我所；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是空，离我我所；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空，离我我所；五眼六神通是空，离我我所；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空，离我我所；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是空，离我我所；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是空，离我我所；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空，离我我所；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是空，离我我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是空，离我我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空，离我我所。复作是言：汝等应知，色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受想行识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眼处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耳鼻舌身意处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色处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声香味触法处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眼界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耳鼻舌身意界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色界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声香味触法界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眼识界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耳鼻舌身意识界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眼处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耳鼻舌身意处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地界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水火风空世界如梦乃至如幻，都无自性； 因缘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从缘所生诸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无明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善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非善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有记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无记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有漏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无漏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世间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出世间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有为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无为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苦集灭道圣地，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空无相无缘解脱门，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色境律，色无量，色无色定，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极喜地，乃至法云地，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五眼六神通，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一切菩萨蒙萨行，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梦，乃至如画，都无自性。不作是言，汝等应知，此中无色、受、想、行、识，无眼处乃至意处，无色处乃至法处，无眼界乃至意界，无色界乃至法界，无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眼处乃至意处，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地界乃至识界，无因缘乃至增上缘，无从缘所生诸法，无无明乃至老死，无善非善法，无有记无记法，无有漏无漏法，无世间出世间法，无有为无为法，无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苦集灭道圣地，无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无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无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无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五眼六神通，无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 无无往师法恒诸舍性，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无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梦无见梦者，无想无闻想者，无相无见相者，无光影无见光影者，无阳焰无见阳焰者，无幻无见幻者，无化无见化者。复作是言：汝等应知，是一切法皆无实事，无性为性，汝等虚妄分别力故，与无运中其有运想，与无处中其有处想，与无界中其有界想，与无处中其有处想，与无受中其有受想。复作是言：汝等应知，运处界等一切法性，皆从缘生颠倒所起，诸业异熟之所摄受，汝等何因于是虚妄无实事法起实事想？菩萨儿时方便善巧，举大神力，若诸有情有千贪者，方便拔济令离千贪，是诸有情离千贪矣，教修布施波罗蜜多，是诸有情由布施故得大财位，富贵自在。复从是处方便拔济教修境界波罗蜜多，是诸有情由境界故得生善趣尊贵自在。复从是处方便拔济教修安忍波罗蜜多，是诸有情由安忍故速能获得无生法忍。复从是处方便拔济教修精进波罗蜜多，是诸有情由精进故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诸善法不复退转。复从是处方便拔济教修净律波罗蜜多，是诸有情由净律故得生凡事，于出净律安住自在。从出净律方便拔济复令安住第二净律，如是辗转方便拔济，乃至令住非想非非想出定。复从是处方便拔济随其所宜令住三乘，或令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或令住三解脱门，或令住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或令住四圣地，或令住六波罗蜜多，或令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或令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或令住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或令住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或令住五眼六神通，或令住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或令住无妄施法恒诸舍性，或令住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若诸有情胆着有为，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及于善法所得果报，以诸方便安慰济拔，令住无余般涅盘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成就无色无见无对真无漏法，安住其中。若诸有情应得预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或复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暂立庆喜方便济拔，或令得预留果乃至或令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二空，虽知诸法无不如梦乃至如幻，皆非实有，无性为性，自相皆空，而能安立善非善法，广说乃至是能证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皆无杂乱。 卷第468。